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除了被吓傻的马尾女，小辫男和雀斑男都只是呆了一瞬，便迅速赶到窗边向下张望，在窗下的灌木丛里看到了挣扎而起的关巧巧。 我是真跳啊。 小辫男则微微眯了眼睛，楼下有灯，所以他清楚地看到关巧巧的颈上被灌木划伤了老长一道伤口，鼓鼓地往外冒着血。这场也有吃小吃的戏份，他早早地等候在楼下，见关巧巧在不带威亚的情况下直接纵身跃下，也跟着惊了一下。不过也是啊，人家不怕死。他卡准时机，提着大家去林后烧烤时用剩的烧烤架，从拐角处走出，恰与滚出灌木丛一身狼狈的关巧巧撞了个满怀。打扮作少女模样的关巧巧失魂落魄地奔走，与一人迎面相撞，马上惊惶跳开，如受惊的小兽。但看清眼前人时，他的眼中有了光，仿若溺水的人得救，从不敢置信到充满希望，眼中瞬间换了几重情绪，最终定格在一个殷切又绝望的泪眼上。他张开双臂环扑上来，紧紧抱住了吃小吃。他不像寻常垃圾恐怖片里的女人，只晓得扯着嗓子 cosplay 尖叫鸡。他的表情甚至没有什么狰狞的变形，显然是已经想明白了刚才那场灵异事件的背后真相。恐惧被无力感所取代，他那股伤心的劲儿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就连池小池都被他的情绪带入了戏中。 怎么了？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和剧本完美契合。这只是一小段回忆而已，编剧几乎把所有重点都放在了10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大力渲染奶子黑秋和贵圈争乱的恩角恋。关巧巧本人露脸的戏份可能连5分钟都不到，连台词也只是寥寥几句。比如这段戏弄人的四角游戏，经过剪辑，在影片中占用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半分钟。但下一秒，关巧巧伏在池小池耳边小声道： 救我。 她抬起朦胧的泪眼重复道： 救我呀。 少女带着哭腔的软声让池小池心下一动，这不是剧本里的台词啊，准确的说这里根本就没有台词，拍到拥抱时导演就该喊咔。池小池等了片刻，然而谁也没有喊咔的意思，摄像头仍然对着他们，打光板就像是一只只发亮的眼睛，沉默地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两人，并忠实地勾勒出两人的光影轮廓。这场没戏的袁本善和高壮女立在一旁也觉出了些不妥，女性的直觉此刻格外管用，后者抄起剧本确认这段情节。剧本中只有一行俗套至极的描写：关巧巧与宋纯阳在拐角处相撞，尖叫一声，相拥痛哭。确认过后，高壮女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 这算什么？临场加戏，这要怎么玩啊？难道第一场 NG 要发生在这个小瞎子身上了？如果 NG 了，会发生什么？ 甘玉与甘棠也在楼下的拍摄团队中，见状不约而同地攥紧了拳，随时提防着异变的发生。被关巧巧抱在怀中的池小池双手都被烧烤架站着，手背上还蹭着收拾器具时沾上的胡椒面。短短几瞬，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了几个来回。按照设定，他饰演的宋纯阳和关巧巧一样身份低微，是被男主驱使的小跟班，本人呢又不算很聪明，在女朋友自杀前对他遭遇到的一切强奸茫然不知。但是是真的茫然无知吗？池小池在看剧本时就觉得这个人物有种割裂感，前期的畏畏缩缩和后期的大杀四方进化未免太快了。池小池甚至怀疑宋纯阳当初是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他知道和自己青梅竹马的小女友关巧巧正在被欺凌，但却因为家里穷困，身体孱弱，无法抵抗，只能对女朋友被欺负一事佯装懵懂，在事后卖力的讨好男女主一行人，用卑微和隐晦到极点的行动表示顺从，渴望以此间接的庇护自己的女友。而关巧巧应该也看出了这一点。在剧本的回忆片段里，有一句关于关巧巧的情绪描写藏在犄角旮旯里，不仔细看确实难以发现，就算发现了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原剧时他注视着宋纯阳的眼神痛苦又甜蜜，初初看到这话池小池就觉得奇怪，如今电光火石间也豁然开朗，男朋友的胆小畏缩和用心良苦都被关巧巧看在眼里，前者让他痛苦，后者又让他甜蜜。他或许想过要和这个男人分开，但转念想想宋纯阳也是为了他好，再说了高中只有三年而已，忍过三年不就好了吗？至于那最后的悲剧结尾，应该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戏既然还要演下去，于是池小池选择自行去填补剧本中缺失的逻辑链。他的目光略有闪躲，呼吸也随之紊乱，先将一侧拎着的烧烤架撂下，把污脏的手背在运动裤裤缝上擦一擦，单手捂住了关巧巧在冒血的伤口，仿佛只要把伤口捂住了就看不到了。这个完全是临场发挥的戏剧动作设计之巧，让甘玉暗地里喝了一声彩。就连在他面前的关巧巧都不自觉地歪了歪头，似是意外又似赞赏。池小池拉他在墙角站定，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不问他为何求救，只当他是不小心划伤了自己，一时难过来找男友哭诉，轻而易举地堵住了他继续倾诉下去的渠道。说完他自己都觉得窝囊和惭愧，微微偏开视线，那种小人物的局促和无可奈何的卑劣被他轻松地演到了骨子里。关巧巧愣愣地看着他，很快绽出一个含泪的微笑， 刚才不小心摔倒了。 池小池笑了，他的笑容是对关巧巧懂事的赞许和愧疚，因此略显僵硬。下一秒他就有点局促地关心道， 没碰坏什么吧？ 这古堡里的一切包括灌木丛一旦损坏都不是他们两个穷人能赔偿得起的。他在真心实意地担心女友，同时也是在真心实意地惧怕触怒男主。关巧巧反倒要安慰他，压着嗓子道， 没事，你快把东西提进去吧，快去。 他不提跳楼，不提四角游戏，乖得让人心中发软。池小池也顺了他的意思，提起被他匆忙扔在地上的烧烤架， 跟我一起进去吧。 关巧巧前头一缩，强笑道， 我在这里站一会儿，吹吹风。 池小池也不勉强他， 那我一会儿跟你在创可贴。 池小池提着烧烤架走出几步，又折返回来，往关巧巧嘴里塞了一块瑞士水果糖。关巧巧含着糖，苦涩的微笑。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却都不肯正面谈论，因为他们都知道，就算谈过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如此悲哀的心有灵犀呀。未过堂，池小池便转身面对镜头走向古堡正门，他嘴唇微微发抖，却连丝毫恨意都不敢有，只有满眼的心疼和黯然。他饰演的宋纯阳便是这么一个纯粹的叫人踏上两下都嫌硌脚的废物。高中时的少年总有几分血性，像他这样懦弱的靠讨好人过活的软骨头很容易叫同龄人不齿，就连哭起来都那么叫人讨厌。他无声地流下讨人嫌的眼泪，面部的微表情每秒都在发生变动，精细的无比真实。直到导演喊了一声咔，围观的任务者们才意识到，这他娘的居然是在拍戏啊，他们居然在这种情境下被带入了戏。从刚才起，所有的细节设计和台词都是即兴的，就连那颗瑞士糖也是刚才池小池等场时随手塞进口袋里的。最牛的是，这个小瞎子竟然能在没有剧本的前提下接住了关巧巧的戏，把整段情节滴水不漏地演绎了下去，天衣无缝，一条即过。